出发时，童哥对童嫂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在村口的大树下向人群中的童嫂深深地望了一眼。 不久以后，童哥把村里百十号青年带出大山，参加了北伐军。而六年以后，童嫂因为生下来还没有见过父亲的女儿细路，也沿着那条路走出了大山。童嫂， 童嫂，洗衣服呢？啊，童嫂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到了上海，见了童哥，跟着问好。哎呀，哎，童嫂啊！哎，知道你们去呀、啊，童哥一定饿的，早早的在码头上等着你们了。嗨，兵荒马乱的，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呢。哎，大娘，路途不宽，你怎么累了？带了不少吃的。 我带你玩吧。 那西北京官，上海楼啊，比上海高呢。上海的米粥比上海多呢。 那到了上海，现在一个米粥 钱，那当然，放上来，来看点啊。 哎呀， 寻找我们上路了。 童嫂，路上当心啊！ 哎， 童嫂历尽了千辛，来到了上海，找到了童哥的中药铺，而此时的童哥正在进行着一项秘密的行动。见到了童哥，但眼前的他却让童嫂感到十分陌生。 你怎么说来就来了？这个是， 快叫爸爸！山里实在活不下去，我们就…… 你以为上海安稳吗？ 再难也比上海强啊！啊！ 可是你来的不是时候吗？ 你要不留我们，我们走。 既来了。大家住下了 啊！ 不过记住啊，在这儿住，不爱管的事儿不要问 啊。 罗先生回来了吗？ 哦， 上来喝杯咖啡吧。 好的，我马上来啊。 快点啊。 好的。 那是住在隔壁的一位风姿绰约的漂亮女人，童嫂从那女人的眼神中仿佛看到了许多她既读不懂也不熟悉的东西，这让童嫂的心中生出隐隐的 不 快。 老板常常过去玩的，他呀叫林美丽，上海呢管他叫交际花。 其实童哥是中共特科的成员，每天都在和敌人做着生死的较量。童哥的处境有多危险，压力有多大，这些童嫂都不可能知道。而作为特科的纪律，童哥又什么都不能说。

你家童哥是个好男人，昨天出去办事不想遇上大雨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整天在外面，哪有什么好事。童嫂，你误会了，我误会了，我是一个乡下女人，很多事我不懂，可我绝不成人家的男人。童嫂， 来请。 好。 哎呀，我是那不 蒋老师这一次让我出任江西德阳督察兵员兼保安司令，说是对我很信任，其实啊就是想命我去带兵打仗。我在国共两党中人头筹，很多事情由我出面，事情很危险。哎，坐，请您请坐。您看，这是委任状，这是组织表，还有3000块大洋的活动经费。既然蒋老师要我来组织，我倒是想请你们共同打来干，怎么样？请你们认真的考虑考虑，我认为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啊！哎，你们对我怎么十分的了解？我今天要再说一次，我这个人曾经是三明天树上的忠实追随者，我也曾经佩服过蒋介石，但是四一二战斗以后，我的看法变了。他已经成了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干部， 按你的想法，由我们办，这对你来说是很危险的。 危险？革命是不能没有危险。李鹏龙同志当初就派我留在国民党内，等待机会为革命做点事情。现在你正是时机，你们干什么干？你们信不过我？ 童哥临走前的那个晚上，他把漂亮的红绒圈放到了细妹的枕头底下，仔仔细细地端详着这个自己从未对他尽过任何义务的女儿。 别生气了，把孩子带好，以后你会明白的。 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刚从南京派来的联络处处长信义夫少校。 各位同仁， 在下谢衍夫，奉最高上级之命参与贵区的剿共大业，并协助穆司令整肃组织。目前呢，各位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，那就是在江西，赤色政权很快就要垮台，红军很快就会全军覆没，鄙人愿和大家同舟共济。当然，对少数国民党的败类和共产党的奸细，必须严惩不贷。愿各位同仁与我携手奋斗。 新妹，来，快点， 来， 给我，别动啊！ 妈，又要杀共党了？ 不许胡说！ 街上的人都这么说，我听见的。 这些人都是好人，他们不怕死。 妈，你说我阿爸会不会？ 别说，你阿爸是做生意的。 莫司令，据说此人心狠手辣，枪法极好。南京方面把他称为红狼。 红狼？我倒没听说过。不过啊，我倒听说阁下您的枪法在京城里面倒是鼎鼎大名了。 不敢当，我只是偶尔玩玩打活人靶子而已。根据南京方面的情报，这个红狼很可能已经潜伏到我们的内部。我这次到德安的真正目的，就是为了侦查红狼。 怎么说？你是怀疑红狼在我这儿？ 哼！那倒不敢。我只是提醒一下穆司令，不要轻信周围的人，包括您的副司令和参谋长。我看他们来。 谢谢。 哎，来了来了。 你怎么房间到现在还不叫啊？ 我男人不在家，蓉蓉娘娘好不好？实在对不起啊。 男人不在，男人不在，你怎么还开店啊？ 要不就停业。小虎那次退了，没有钱，对不起啊。 我跟你讲啊，我再给你两天，你要是再不交钱，我就叫人来搬东西抵债。 啊，对不起啊。 报，小明， 司令，南京来电。 啊，王副官。蒋介石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，王副官，你马上通知副司令和参谋长，就说我今天晚上7点钟赶到龙山去，家里的事情全交给他们了。 是。 等一等，要他们特别注意那个姓谢。 是。 妈，我肚子饿了， 吃菜粥去。大嫂，哎，欣慰啊，我是来给你们送钱的，是鲁先生托我送的啊。他人呢？他让我转告你，让你别惦记他。 用不着你费心，他是我男人，我不惦记谁惦记。 大嫂，你误会了，我和鲁先生是朋友。 朋友？男人和女人交什么朋友？ 大嫂您别生气，在上海有很多事情你一直不明白，以后慢慢就知道了。啊，新妹，给你小人说。那我先走了。 报告先生，他树干上。 他打枪太快了。 他太慢了。今后凡是动作迟缓的，当心送命。 听说你枪法不错。 这个谢野夫早就觉得童哥几个人的身份有些可疑，正在想尽一切办法来试探他们。 也来试试。 没兴趣。把他送到卫生室抢救。 罗副司令，向你要杯福建的好茶可不反对。 方便吗？ 你听说过红狼吗？ 嗯，我只知道豺狼、野狼。红狼是什么？ 据我所知，红狼是人。 我就知道，谢处长对人以外的事情不感兴趣。 去年在上海的时候，申报和大公报好像并没有合并。 去年我不在上海， 当时你在哪？ 你想知道的是不是太多了？ 我记得您的职务只是个处长，是个处长。谢谢你的好茶。 童嫂，我给你们再送点家用钱，最近时间更乱了，盼望你们特别小心。如果有什么事情，我万一不能来，我们家的事情又让你管。信妹，来，阿姨给你点糖吃啊。 信妹， 童嫂，那我先走了，你要特别小心啊。再见。 这个林美丽和童哥到底是什么关系？童哥现在又在哪里？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？一直隐忍的童嫂似乎也有些支持不住了。 我问，干嘛呢？哎，咱们老这样玩没劲，得再想一个新招，刺激点。 我怎么说？ 哎，我见过青钢兄弟的一种玩法呀！啊，第一得赌钱，第二呢，谁输了头顶一把长壶，给赢家当靶子，赢家只能打碎不能伤人，最后呢，才能把赢的钱拿走。 记住了，这是相当好的，自己想出的主意吧。怎么样？ 有点意思。好，就像你说的吧。 好，来。 妈，你帮我梳下辫好不好？我梳不好，你来帮我梳吗？妈，你帮我梳小辫。妈， 都大晚上了，不睡觉，当什么面子？ 妈，我不嘛。 好了，下去，下去。哎，壮去，你才多大人呢，从小就甩漂亮，长大了是个小妖精。 我想和你们一样漂亮吗？ 不许学的啊。 你男人在什么地方？ 我还想找他呢。 知道你男人是共产党吗？ 是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何为不识字女人？有什么关系？ 站住！跟我回去！ 走就走！ 妈，姑娘， 你动了之前等妈妈。 赶紧回去！ 你 放我！放我！ 快点！赶紧！ 妈！赶紧！ 妈！妈！ 快走！走！ 快 走！ 快 走！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 这又是谢野夫耍的花招，被抓来的这个小营长正是童哥的堂弟。 这是你们客家的老乡，是个死硬分子，骨头都打碎了，肠子流了出来，可就是不投降。 哦，是条客家汉子，我倒要看看。是个客家吗？您大人有座棺材山吗？ 我认识你。 哦， 你竟然还是客家？你还记得棺材山？我们客家人就没有你这样的老东西。你死到临头了还嘴硬，你还不赶快求求你这位客家兄弟，让他救你一命？哼，他可是我们的副司令啊。 好， 果真是这样，客家汉子，要动手就快点，我要去叫他一声，就把他叫爹。 好， 我变成枪了，一枪打死他太便宜了吧？新处长留着他还有用的，这样的死硬分子，我看是仗义有人。要是我能呢？卫兵， 哟， 把他放下来，冷水浇醒，再上刑。刚才那个是不是？ 他是我堂弟， 红五军团的营长。当年是我把人带出去。

童嫂嘴角颤抖着，默默地唤了一声。童哥为了把自己扮成乞丐，毁容化妆，昼夜兼程闯过关卡，终于到达瑞金，亲手将情报交给了周恩来。 很多年以后，有人回忆说，每封十万字级的情报就是这样送到瑞金的。八万红军赶在蒋介石的铁桶计划没有完成之前，就撤离了江西根据地，踏上了25000里的毛乱征途。据说红军长征通过老山涧的时候，毛泽东对身边的人说，中央红军能够活着突围过来，搞情报工作的同志是立了头功的。 毛司令，你怎么又不想报告？ 毛副司令执行您的紧急任务，你说只要15天，现在已经17天了，不知道毛司令对此能否做出个解释，他到底去执行什么紧急任务？ 是我父，你无权知道我司令部的事情， 可我有权知道危害党国的事情。庐山会议是10月14日召开的，你当晚就下了山，而罗副司令也当晚离开了德安。在10月21日，瑞金的八万红军突然全部撤离，不知道莫司令的紧急任务是否与此有关。再说从德安到瑞金，以每天步行100华里的速度计算，一来一去正好是15天。你说我的计算有什么问题吗？ 看来你的意思是我通共党， 除非您现在就让您那位副司令站在我的面前。你， 唐副司令，你回来了，一路辛苦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 是，站住，不许走。看来谢处长是接到了新的晋升命令，不然怎么可以命令我的司令官呢？ 我的背景在南京，只要我想留在这儿，我可以选传任何人。什么条件条件？ 今天你不说清楚，我就把你和莫司令统统干 了。好，我再给你听。我是14号离开德安的， 也算过关冲卡。到达瑞金的时间是20号的凌晨，在那里，我亲自把蒋介石的铁桶围剿计划交给红军的领导人周恩来。红军撤离瑞金之后，我一路返回。之所以耽搁2天，那是因为我在南昌镶了颗牙。谢处长，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 你要对你的父亲付出代价， 把你刚才说的写下来，写成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还要送你去南京。还有你，莫须！我要是不去呢？ 童嫂抱着奄奄一息的细妹回到了冠仔山。 乖乖，乖乖。